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跟老井熟悉起来后，丁秋云同他喝酒时问他， 干嘛这么卖命呢？ 明明靠贩卖物资就能过得很好。老井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嗯？说着他端起杯子凑到唇边，突然表情一柔，侧耳细听了一会儿。 丁，一鸣是不是叫我了？ 丁秋云听力敏锐，摇了摇头。 没有啊。 老井一笑，将垂下前额的一绺头发挽回耳侧。 又听错了。 看到这样子的老井，丁秋云想， 不必问了。 有了孩子的女人会自觉主动地变成一个战士。最后老井的加油站被一对新人类围攻了，他们打算端掉这个一直为旧人类提供服务的窝点。当时丁秋云的小队也在，他们当时身上没有携带足够的火力，此地油气重又不能见明火，只能且战且退。老井熟悉地形又擅长石弩，替他们挡了很久，还把一鸣交给了丁秋云，让他带着一鸣一起退开。在成功脱身后，丁秋云本来想从后方包抄掩护老井撤退，然而他们没有子弹了，就差了那几发子弹，新人类们的包围圈成了形。老井冲他们挥挥手，就躲在了一处游击边。他用丁秋云第一次交易时给他的手枪以及仅剩的一枚子弹贴着油管扣下了扳机，整座加油站被掀上了天，把天际染得通红一片，犹如绚烂的火烧云。丁秋云站在原地，久久凝望着那片火海。景子华跟丁秋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跟你们做生意到底是亏了。 池小池将车辆驶入黑灯瞎火的服务区，如果是现在的话，时间还来得及。果不其然，方一驶入，池小池就看到一个焦急的女人在挨个敲打车窗，为自己的儿子祈求着一线生机。她的样貌跟丁秋云记忆里的老井差不很多，头发被绑作利落的马尾，衬得脖梗修长，看体态是个挺文弱纤细的女人，只是少了一点咄咄逼人的媚气。池小池停下摩托车，而景子华也很快发现了他们，他快步走来。 先生，请你帮帮我，我儿子。 被他这样客气的叫先生还是头一次。听他说完情况，池小池说， 情况太严重了，而且我们刚从城市里来，整个城市都停转了，送医院可能也没用。 还不等景子华绝望，池小池便继续说， 把孩子抱到屋里去，我这里有口服的消炎药、退烧药。对了，你的孩子对头孢类药物过敏吗？ 秦子华眼中有了光， 不过敏。 我这里有头孢类抗生素，快进去，别在外面吹风。如果你这个当妈的也病倒，那就糟了。 说着，他径直走向秦子华的车，并招呼父母跟上。余光一瞥，却见便利店里一双冷眼正在盯着他瞧。零六一提醒他， 是那个人。 池小池头也不抬，只要对方不找事儿，池小池就当是见了只蟑螂。便利店内，眼看就要得手的小韩猛捶了一下收银台，怒骂道， 他妈的多管闲事儿。 丁秋云在部队学过急救，池小池上个世界又当过一段时间护士，两相叠加，救个发烧的孩子算是绰绰有余， 药很快喂进孩子嘴里，池小池还怕不够妥帖，又拿了一瓶烈酒给孩子涂上，做了物理降温。忙完时天已大亮，但是亮得不算彻底，浓雾覆盖，细霜遍洒，天地上下是统一的白，水雾仿佛有了实质，呼吸上一口，肺里就像是进了冷冰冰的水珠，激得人浑身发麻。丁母毕竟年纪大了，又在路上跑了半夜，实在困极了，何一坐在车后座上睡了。丁父趁他睡着，把他防风服的前襟松了松，好叫他躺得松快些，并把能找到的最后一件大衣披在丁母身上。丁母被身上陡增的暖意弄得清醒了些，刚想说话，丁父就捂住他的眼睛：“ 快睡。” 丁母往丁父身边挪了挪，轻松道：“ 一半。” 在一起这么多年，哪怕是没头没尾的两个字，两人都能理解对方的意思。丁父跟丁母商量：“ 听话，一人一半的话，咱们俩谁都不够盖的。” 丁母翻过身来，动作自然又熟练地搂住了丁父的脖子。 这样就够了。 被妻子抱住的丁父笑了，把他身上披着的大衣往自己这里拉了三分之一。 是够了。 老两口在车上补觉，新人类小姑娘贺婉婉则溜下了车出去放风。严兰兰怕她跑丢了，也跟着下去。这一路上，大家都知道了贺婉婉的身份。她四岁时被诊断出血癌，死于30天前，复活于29天前，因此外貌尚未大变，只在手腕颈部有些尸斑。丁父丁母自然是心疼这个小姑娘，严兰兰也不介意，甚至一路上都在哄着婉婉说话。可惜婉婉是个内秀的性子，又刚蒙受丧父之痛，除了说明自己的家世，外加和严兰兰争论小奶豹是猫是狗，话少之又少。严兰兰见他沉默，也不逼他，翻看着他手腕上的尸斑：“ 这个不好看，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姐姐给你在上头画朵小花。” 贺婉婉听后嘴唇轻动了动，还是没说什么。直到在服务区安顿下来，贺婉婉才动手拉拉严兰兰的衣角：“ 姐姐，姐姐。” 严兰兰的头脸都被厚围巾包着，裹着两件羽绒服还觉得冷，正小鹿似的又喝手又蹦跳，好借此取暖。贺婉婉一叫他，他便低下头把婉婉的围巾围好，嘴里呼呼地冒着白气：“ 怎么了？” 贺婉婉抬头看着严兰兰，他小声提醒道：“ 花花。” 严兰兰恍然大悟，笑眯眯地揉揉贺婉婉的头发，主动牵起她的手四下看看，便往便利店方向走去，想借支笔。便利店的门自内被一把自行车锁锁着，从外只能勉强推开一条缝。他敲了敲门：“ 有人在吗？” 很快从柜台的阴影内探出一张脸来，那人正嚼着从电蒸笼里取出来的肉包子。甫一瞧见严兰兰的脸，就绽开了灿烂的叫人觉得极不舒服的笑脸。他走到门边，隔着玻璃道：“ 有什么事儿？” 严兰兰看着他胸前挂着的名牌，姓韩，就客客气气道：“ 韩先生，你们这里有没有笔？”“ 有啊，我这什么都有。” 严兰兰去掏自己的口袋，那里还有一块巧克力。“ 那我用这个给您。” 小韩颇不屑地摆摆手：“ 你这个，我这有的是。” 他顺手敲敲柜台上摆着的一满盒巧克力。严兰兰觉得这人怪里怪气的，生出了两份警惕之心。“ 那您想要什么？”“ 你不是要笔吗？正好，那我要你的。” 他说了个很脏的同音字，严兰兰一张俏脸瞬间涨了个通红，第一时间捂住了贺婉婉的耳朵。小韩放肆大笑起来，以为严兰兰会在羞恼之下夺路而逃。严兰兰回过神来，俯下身对贺婉婉说：“ 婉婉，还记得丁叔叔去哪里了吗？” 贺婉婉点头指了个方向：“ 严兰兰笑道。 去找你丁叔叔，陪陪那个生病的小弟弟。对了，把耳朵捂上。 贺婉婉乖乖捂上耳朵，抿着喵喵嘴看着严兰兰。严兰兰比了个嘴型，快去，跑着去。贺婉婉就颠颠地跑了。